恐惧同埋痛苦，但学会坚强。孟晚舟喺公开信中表示，华为客户同供应商喺呢个至暗嘅时刻，选择给予华为更多信任、支持同等待，成为华为更加努力嘅动力。佢又感谢华为员工喺网络社区上面留言，又形容任何一个关于佢嘅消息都能够筑起高楼。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干燥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3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5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5.2，跌3.2；腾讯控股333.2，升1.4；美团点评104.9，升1.7；建设银行6.24，升1仙。中国平安89.5，升8毫；融创中国40.4，升2.25；石药集团17.78，跌4仙；友邦保险79.1，升7毫；小米集团8.89，跌6仙；盈富基金26.65，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116，瑞士法郎7.831，澳元5.306，加元5.893，新西兰元5.053，欧元8.6265，每百日元对港元7.1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9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美元，卖出14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喺蓝田嘅连德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康华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排到去秀茂坪道近晓光街，咁就系蓝田嘅连德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喺康华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近住晓光街。咁至于较早时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快线同埋中线嗰度啦，而家系仲系封闭紧噶，因为要做紧急维修。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荔枝角公共图书馆。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嗰段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果栏嗰段系有啲塞噶，龙尾排到去富荣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至于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咗，咁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警民冲突升温，中大理大更成为激战据点。宁静的校园点解会突然沦为枪林弹雨的战场？大学生又点解会愿意牺牲个人前途走出来抗争呢？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揀歌嘅咧，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旅遊嘅經驗就好豐富嘅，因為佢都主持好多啲旅遊嘅節目噶啦。 好羨慕呢啲人㗎。 係啦，你好梁建宗啊 ，Chris。 喂 ，Hello， 照顧有啲勁啲嘅介紹，點知？ 哦，佢話佢唔。 我哋嚟過介紹個勁啲嘅，勁啲嘅。 唔係，通常啲節目咧會可能有翻三十秒咁樣噶嘛，都慳翻啦，係咪？ 你要三十秒去介紹你啊？ 唔係啊，有時即係回啫。 我哋俾佢咯。 唔需要啦，我講下嘅啫。 同埋你係真係你好多時你係嗱，譬如旅遊節目咧，咁好多時就係、是、你見有啲就係、是、哦，有條 team 就係 plan 咗個行程，佢就去主要係介紹啦。但你嗰啲唔係噶嘛，你係自己搞曬所有嘢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諗去邊嘅其實都咁，當然都要監製批准啦。我唔係即係邊度去都批咁啦。咁然之後揀咗個地方同埋 plan 咗個路線之後就再出發，自己諗埋點介紹咁樣。 其實呢隊 crew 有幾多個人㗎？通常、 通常咧鐵膽就一個導演加我同埋一個攝影師就三個人咁樣咯。 哇！ 咁簡單就可以出發㗎啦。 唉，好辛苦噶，人好少，但系即系咁啊，每个人做嘅嘢就会多咗咯。 因为佢 research 啊，所有嘢就要自己搞晒 啊嘛。系啊，即系有时都好咧气，因为咧我嗰啲系列嗰个风格系比较即系 on the go 咁样噶嘛，即系搭住巴士又影，过住关又影咁样噶嘛。咁嗰啲冇得话，过多次关先，翻翻去转头再过过咁样噶嘛。咁一次机会你拎住晒啲夹啊，又背囊啊，又剩，你就要又一路拍一路行噶啦嘛。所以有时都几咧气。 其实你。去過幾多個地方？你會自己計嗰條數？ 我冇數啊，冇數啊，因為我又係咪好超脱啊？講呢個嘅話，即係嗰啲，我覺得唔係用國家去限定自己去咗幾多地方啊？ 又唔係超脱嘅、啊， 我見你個樣子咁藐視咗一秒， 有種造作咯。 唔係因為真係都冇數嘅，冇特別點樣去數嘅，真係咁啊！因為之前就算話啲系列咧，通常都會介紹幾個國家咁樣嘅啲路線會經過。咁嗰陣時同導演傾，佢都話分翻國家啦，一集完整啦。咁我嗰陣時都話，其實因為想講嘅係條路線，即係做啲乜嘢，咁就唔係話去咗幾多個國家或者呢一集講緊呢個國家咁樣，所以就好難獨立咁睇，我就冇特別去數咯。 咁你而家喺你嘅 wish list 上面，仲有啲咩地方你係仲未？ 達到噶？ 咁都好多嘅，咁 on top of 嗰個 wish list 咧 ？On top 嗱，即係因為即係最近就成日潛水啦，呢幾年，咁所以咧就 wish list 就會澎湃咗好多嘅，因為好多你正常就咁用腳旅行會去嘅地方潛水，就會去足一個禮拜齋潛水咁樣噶嘛，咁就會多咗啲撚嘢，咁多數嗰啲印尼啊，即係東南亞嗰啲潛水會靚啲嘅，咁然後再膽拖啲其他嘅一啲小島咁樣啦。 哦， 係啊。 咁但係除咗潛水之外，旅行入邊有冇一啲嘢係自己好想做嘅咧？ 好想做啊，其實又冇話有一樣嘢好想做，可能係有啲地方仲好想慕名去睇下，咁又未去到咁樣咯，係啦，即係譬如話上一輯啱啱出完嗰個咧，就係、是、想睇一個進化島嘛，就係一個都幾出名，因為我之前讀生態學咧，好想睇動物嗰啲咧，咁真係有個一個群島啦，咁就有好多野生動物，又好近距離，咁你可以睇到好多即係奇形怪狀嘅嘢，咁我好想睇呢啲嘅，咁樣咁所以普遍嚟講，我去旅行都係中意睇動物同埋自然環境嘅，係啦，所以即係人類可以唔需要喺呢個世界存在。 所以我好慶幸我哋 group 得三個人， 係啦，多啲都唔好搞啦。 終於睇到人類 嘅講法，係啊，所以就會揾啲動物去睇咯。其實主要都係。 咁我仲要想拍多少少啫。嗰、那個進化島即係點樣啊？即係佢有好多係未進化嘅嘢，定係進化途中？ 唔係，係因為嗰陣時達爾文去完嗰堆島之後，然後就翻去就寫咗個進化論出嚟。咁、所以啲人就稱嗰個地方做進化島，因為佢就 inspire 到佢寫呢個理論出嚟。 咁即係有啲歷史嘅嘢喺背景咁樣。我以為真係嗰啲。即係一個小島隔離咗呢個世界好耐啦，咁所以佢仲有啲咧，可能係唔知幾多十萬年前嗰種嘅生物仲 唔係有啲咧，即係巨龜嗰啲咯，因為佢真係好隔離嘅，佢係突然間零零舍舍喺個海中間有堆島，咁又喺赤道中間，咁所以咧就啲島又好細又分散 咗一堆嘢啦， 係啦，咁自己變有啲奇怪嘢出嚟咁樣咯。 OK， 嗱，咁我哋睇下今日啦，即係做一個旅遊節目嘅主持， 係 佢聽啲乜嘢歌嘅咧？ 民謠啊嗰啲咁樣， 真係啊， 一時時啦。 我介紹個電台節目。 但真係喎，其實你去咁多唔同地方咧，其實譬如每個地方可以有自己特色音樂啊嗰啲，你去唔去嗰啲你係睇動物啦，但你會唔會去嗰啲譬如係嗰啲 bar 又好啊，或者睇佢 live show 啊諸如此類嗰啲。 有啲街頭有啲表演。 係咯。 有啲都我諗我睇下中唔中意嗰個音樂風格本身，我中意嗰啲咧好開心，啲人會喺度街度跳曬舞嗰啲，即係南美啊、古巴啊嗰啲咧，真係好開心噶嘛。咁有時有啲太過。有啲好寧靜，但係喺度播啲，即係做啲自己本土啲，就有時OK 噶啦，聽一聽 OK， 了解一下得噶啦，就唔係太大興趣。 OK， 屯門廣場， 嗰啲好開心啊！ 嗰啲仲喺唔喺度？我唔知道。好耐冇去過嗰邊啦。 去咗碼頭咯。喂，但第一首咧 ，Chris 今日同我哋揀嘅歌咧，就真係喂開正自己佢嗰飯噶啦，就係你嘅興趣嚟噶係嘛？ 邊 首歌叫歐遊？ 哦，你係咪順翻嗰個次序？ 你係咪想順翻啦？ 我唔知啊，睇你點開啦。 我就你咯， 都 OK 嘅。OK 嘅，呢個算係都叫即係點講咧？ 係 比較早期啲，因為少少有唔同時期嘅，即係你五隻咁樣。咁然之後呢就係歐遊，其實唔係話咁大路嘅，我相信即係未必個個會即刻諗起呢隻歌咁樣。係觀音娜嘅歐遊咁樣啦。 Side track 嚟㗎，好似 係。係啦係啦，咁嗰陣時係一個朋友介紹我聽，就好開心嘅，你聽下啦咁樣。咁不嬲都係中意，因為我覺得廣東歌咧，其實少啲開心輕快歌嘅，多數都係慘啊、失戀啊，我有又俾人拋棄啦嗰啲咁噶嘛。咁嗰陣時其實係我應該係中學年代聽呢隻歌，咁就哇聽完之後真係好有旅行嘅感覺喎。即係佢首歌好多歌詞係講話喺歐洲嘅唔同國家見到啲街頭嘅文化，跟住之後就見到咩就玩咩啊，又見到啲小孩跳落水啊，即係嗰啲咁樣啊嘛。咁我覺得好有畫面。咁咧，然之後係有好長時間，甚至有時到依家咧，我興起咧，因為要有時你執行李咧好難頂嘅，我好憎執行李嘅，即係執夾又好，執背囊又好，又要塞住即係落個袋度咁樣咧，播住呢隻歌咁樣執咧，我係覺得好開心，即係嗰旅行感覺係會翻到嚟嘅。 哦，但係嗰陣時你係去過歐洲未㗎？其實 初初播嗰陣時未㗎， 未。 其實我係直至到我讀書先第一次離開亞洲啫嘛，但係讀書我係去美國啊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隻歌佢講嗰啲我都係想像啊，初初聽嘅時候我唔係真係叫做現實生活入邊見過嘅。咁但係就因為咁咧，就俾咗好多想像我啊，你自己一個人去歐遊嘅時候就見到呢啲。環境就覺得即係對旅行嘅憧憬就好美好咁樣。 係，因為歌咧係真係帶到俾你一種就係畫面噶嘛。好啦，咁啊首歌啊寫到真係咁活潑啦，咁開心啦。你第一次真係踏足歐洲係邊個地方？ 第一次係英國，其實冇乜 surprise 係嘛？你都失望咗我聽到，你係咪要我搭嗰啲立陶宛即係嗰啲咁樣？ 我想知就係有冇嗰個反差咯？即係嗱，你本身對歐洲可能有一個嘅印象喺度啦嘛，到真係去到嘅時候，可能有可能係更 更加喜出望外嘅、嗯，有可能就係、是、哦，原來係咁嘅。 我諗其實真係要睇到呢一隻歌形容嗰個氣氛咧，其實要夏天去， 係 因為好繽紛噶嘛，嗰啲人出曬嚟玩啊咁樣。但係我嗰陣時係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嘅冬假去嘅，就比較凍啦，落曬雪啦咁樣。咁去咗英國同埋去咗德國嘅，咁所以就唔係呢個 feel 嘅，係嗰啲 Christmas market 啊、sale 啊，跟住就哦温暖叮叮叮咁嗰啲嘅。咁但係我諗去到呢一隻咧，就係、是、要近啲啦。其實我畢咗業之後。去意大利，同埋今年去西班牙，都係比較陽光普照啊，有少少暖暖地嘅時候，就見到呢啲 feel 咯。 哦，有翻嗰種啊熱情啊澎湃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OK， 呢啲地方有冇令過你失望啊？其實 都冇噶，我覺得歐洲嘅精髓咧，對我嚟講啦，就係咧去到嗰啲，即係佢哋好中意坐出街嘅，喺啲路邊度，咁陽光普照就好開心噶嘛。 廣場又坐喺度，咖啡又坐喺度。 佢哋好似全世界都失業，但又好有錢咁樣，即係唔使做嘢，但係就坐咗喺個户外嗰度飲咖啡。 係啦，咁我就啊，你真係咁得閒。 係咯，即係飲兩個鐘咯，三點咗你唔使做嘢咁樣啦。佢都話呢個生活真係好好，同埋有時佢哋其實條街都唔係話真係好闊嘅啫，個鋪頭又唔係好大，都要喺嗰個廚窗啊嘛，出面有个好细嘅位置就俾向出坐嘅，等你晒太阳。我谂因为佢哋冻嗰阵时真系会冻过香港好多噶嘛，咁所以佢哋一有阳光就好珍惜。咁所以咧坐出街嘅时候，我觉得嗰个感觉系好欢乐嘅。 系啊，所以你喺欧洲系唔会见到有人系担遮咯，即系夏天。 系啊，今年我同阿爸妈去旅行啊，去西班牙，我谂住哇可以啦，因为佢阳光普照噶嘛。阿妈成日不如坐入去啦，晒啊咁样。我心谂唔好啦，难得嚟到人哋又咁开心，天气又咁好。 系啊，阿周云好易有班噶。 系啦，即系嗰啲咯。 系啊，所以第一首 Chris 拣嘅咧，就真系同佢嘅一个 trip 啦。 系 啦，有啲憧憬嘅咁样，就系观音娜嘅呢首叫《欧游》嘅。 Attention。 第二首是 Chris 你揀的呢， 是林奕康、哦。 是 有人共鳴， 有人共鳴，係 有誰共鳴梗係 同係啊，第二啲嘢嚟嘅，我都唔敢咁樣講。 撈咗呢個嘢出嚟，有人共鳴嘅 係啦， 係我接落去啊，咁咧 你繼續接得㗎啦 ，OK， 好 free flow 呢度。 呢個就真係同我拍節目有啲關係嘅。咁其實我就拍緊個即係backpacking 嘅系列啦。咁、其實拍咗四輯㗎啦。咁、咧你會即係可能觀眾會發現越拍越短嘅，即係初初第一輯係五十日嘅，之後開始變咗即係三零日、廿零日咁樣。因為其實五十日咧不停都係拍嘢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即係雖然如果我自己去旅行去半年，我都覺得好 enjoy。係，但因為佢都係不停一個即係工作嘅旅行，咁、你日日都要諗點拍嘢啊，諗稿啊，跟住去到有時嚇冇咗執咗 miss 咗班車嗰啲，又要應對，即係都幾即係 stressful 嘅。係，咁同埋去到中段開始啲 loss 噶啦，即係拍咗廿零日左右。咁就係其實呢個就係拍咗廿零日左右嗰陣時，我好記得係十二月零，佢啱啱拍咗首歌冇耐。係，咁咧就好難得有得單人房。因為我嗰個節目通常都係住 hostel 啊，即係住嗰啲叫咩 dorm room 咧，即係有少少好多個人一間房嗰啲咁樣噶嘛。咁真係住嘅，好真嘅呢、這個節目咁樣。咁但係有幾個晚上真係可以瞓下呢啲房，就自己一個人突然間都哇，即係想抽離翻一件事，因為日日都要拍嘢打仗咁好辛苦咁樣。咁咧我就又突然間有少懷念家鄉喎，即係想留翻香港咁樣。咁我就走去聽呢個歌啦，上網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見到啲歌派台咁聽喎。咁聽我就突然間覺得，因為佢一入嗰個 intro 已經好柔情啊，好温情咁樣噶啦嘛，跟住之後即係講，哎，有人共鳴啊，啲咁樣，咁突然間就即係好似 冇人共鳴，咁我依個 即係好似好 warm 咁樣啊，嗰個感覺係啦。咁我都好中意劉玉康把聲嘅，即係佢係好 buttery 咁樣，即係好舒服噶嘛，聽落。咁所以就有少少嗰一刻有少少抽離翻個現實環境，好寧靜得自己一個。因為你知啲 crew 咧，即係雖然話大家一齊即係。齊上齊落咁樣，咁但係即係到咗廿零日啦，日日都幾個馬仔咁啦，都幾辛苦噶嘛。咁有個自己私人空間聽翻首歌，咁樣就係佢咧。咁我突然覺得嗰日好有畫面，同埋好有舒服，可以俾我唔使諗呢一個 trip， 唔使成日打仗咁樣。 係 係啦。 但係我想問，當時你身處嘅城市喺邊一度？ 嗰、那個喺紅都拉斯。 紅都拉斯喺邊度？ 係啦，飛到你面前識 有 一層。 係傻。 係啦，嗰個係因為咧，因為嗰刻有少少緊張嘅。嗰個紅都拉斯下一站咧就係尼加拉瓜。咁尼加拉瓜咧過境係有啲問題嘅，過關。因為咧嗰陣時個簽證係有啲苦惱，即係因為又減到個簽證啊，又驚佢唔俾啊咁樣。咁所以佢係有少少驚入唔到下一個國家就唔知點拍啦。因為你入唔到另下一個國家係會冇咗兩集嘅內容噶嘛，咁你點樣嘔翻個兩集出嚟咧咁樣？咁所以嗰陣 時無啦去東京嘅環。 最后两就快闪台北咁样，咁所以即系有少少担忧嘅，系啦，咁所以就嗰刻有呢、這个，我系觉得有舒缓嘅作用， 哦， 系啦，咁所以就几好。 夜幕哼起悠远情歌，迟人又可自如失恋这几个。恋爱时许多关卡不见得太易过，幸何撒手几个终生拥抱于幸何，但愿写首简朴情歌，能平复小误会小风波打破，相信时这种天真想法能说服你，人海里即使美满团圆未算过，或许只得你共鸣，可歌可泣的感性，只因一起坚持这份所敬，回味一首古老情歌，维系绝非易事，当新歌交错很庆幸，怎么初初交往能接受我，还可以几经无常情怀唱最初，或许只得你共鸣，可歌可泣 但遇上十次虚惊，遇十次反省。或许一起这路程，几经艰辛的反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就美方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的南基赴港休整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国将会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外交部重申，美方日前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有广告界人士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罢工集会，参与的人坐满大半个遮打花园，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1500人参与，期间有广告界人士轮流上台发言。部分的参与人士戴上口罩，举起写上全民三罢、广告同行、民愤在此的标语，他们又不时高叫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的口号。集会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历时大约两个钟头，集会人士之后散去。内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出年1月1号起，在内地就业、居住和就读的港澳台居民将会拥有社保卡，和内地居民一样参加社会保险和享有合法权益。人社部公布规定，受聘于内地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的港澳台居民，要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由本人和用人单位缴交社会保险费。当局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规定港澳台居民若果已经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可以持相关的证明，不在内地参加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曾经在网媒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的一个印尼家庭佣工，因为工作签证问题已经被入境处拘留28日。他的一班朋友组成支援组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请愿，质疑有关的行动是政治打压，要求立即释放他，并且尊重移民工的政治权利。一个入境主任到场接讯。被拘留的印尼家庭佣工在本港已经工作10年。支援组指出，外佣忘记为工作签证续期并不罕见，亦都容易解决。雇主已经多次以书面要求当局为他签发续期签证，但入境处并没有回应。支援组说，事主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被拘留期间，曾经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包括生病的时候无法获得适当的诊治，又被强迫签署撤销签证续期的申请，担心他最终会被递解出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4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5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5元，跌3.4；腾讯控股332.8，升1元；美团点评104.8，升1.6；建设银行6.23系冇升跌；中国平安89.45，升7.5；融创中国40.65，升2.5。石药集团17.74跌8仙，友邦保险78.75升3.5，小米集团8.88跌7仙，港交所247.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9.59，瑞士法郎1，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9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4美元，卖出1,46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呢，这个蓝田的连德道呢，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对开有意外事故的。现在仲是处理紧，都几塞车的。咁啊，龙尾去到秀茂坪道近住宝达村的。连德道落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秀茂坪道近住宝达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啊，暂时净系七咸道北过海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喺模糊街噶。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咧，来往方向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咁啊车多行车缓慢，纯粹系多车冇特别嘢噶。九龙方面咧，将军澳应该系新界吓，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嗰度附近咧，之前因为路面有啲障碍物啦，咁啊处理紧噶，咁啊影响到咧，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嘅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呢一个宝康公园嗰度附近咧，因为早前路面有障碍物需要处理，咁啊现时咧，入去将军澳方向就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现时多车嘅，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长沙环道出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带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葵涌道过咗美孚噶啦，仲有咧就系龙翔道荃湾喺黄大仙中心嗰段都系多车啦，龙尾到星河名居噶。补充一下新界区嘅一啲交通情况添，咁就系呢个青沙公路咧，因为有工程啊，青沙公路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快中线咧，都系需要临时封闭，都系好多车噶。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时间嚟到下昼嘅3:39。 咁我哋义工会有嘅嘉宾咧，有旅游节目主持啊 Chris 梁延忠。 系啊，头先同佢讲咗好多，即系佢一啲 trip 啦，即系去欧洲啊，诸如此类咁样啦。但系我都即系好想讲咧，阿 Chris 你咧，我系几羡慕你嘅，因为咧你系个节目好似系咪自己搞晒，定系即系嗰种嘅方法去做噶？ 因为你系要自己筹备晒成个节目。 系啊系啊系啊。 你当初冇一个师傅教你，但系你真系冇，真系靠自己经验去到。 唉，咁多师傅咩个世界冇？ 系咯，你系自己摸索嗰条路出嚟噶嘛？ 系啊，其实初头入公司做呢样嘢嘅时候，即系 plan 就做啦，咁就唔系我自己嘅节目嚟嘅，咁佢唔会一开始俾个节目我自己搞噶嘛，咁就 系 三日两夜啦，咁样，咁嗰阵时即系都有做 research， 但系嗰阵时系完全系唔知道，因为嗰阵时个 title 做 research， 咁咩叫做 research 啫？咪就系、是。做 research 上去睇台北有咩做咁，攞曬出嚟咪做咯，係咪先？咁但係嗰陣時係要慢慢要知道，就係你自己平時旅行會做嘅嘢，同埋拍出嚟會好睇同埋有營養嘅嘢係唔同嘅。呢個係 A， 跟同埋 B 就係、 是、 當我自己做節目嘅時候，我要諗下我點樣有少自己嘅風格咧，咁有多啲呢樣嘢噶嘛。咁但係嗰啲係冇㗎，即係好彩就係導演體諒咯。呢、這個真係，即係佢要俾空間我去試啲我覺得係啱我嘅嘢，因為佢有權可以話：誒呢啲唔好做啦，唔好睇嘅，或者咁又啱啲嘅咁樣，咁就會冇咁有自己嘅色彩咯。 通常有啲咩你哋而家個經驗所知，就係可能觀眾未必係太大興趣嘅一啲 content 嘅咧。 其實唔係立嗰樣嘢，係睇自己做到邊樣嘢好睇，同埋成個 mix，即係咧，譬如話一個國家好多嘢都出名嘅，但好似我嗰啲咁，譬如話第一輯咯，攞翻中美咁樣。其實譬如話馬雅維跡咁，好多國家都有嘅。咁你唔通去到每個國家都睇一個遺跡咩？係咪先？你第一個國家睇咗，第二個國家就唔會睇㗎啦。咁所以越去後面你所係啦，所做嘅嘢就越少啦。咁同埋咧，我發現咧，我做嘅嘢，我做大城市嗰啲介紹飲食嗰啲係做得唔好睇嘅。因為可能我本身嘅人都唔係中意做呢啲嘢。咁我真係做翻啲大自然啦，去求其玩個激流又好，騎個馬好，已經好自然地，件事又會好睇啲啦。咁所以就要諗，但又唔可以不停激流噶嘛，咁咪就揾個 balance 得嚟，又要係有特色，又 show 到嗰個國家唔同嘅嘢嘅。 哦，我好期待佢做 咩啊？ 咩啊？食100蚊魚生飯嘅。系咪讲呢啲啊？ 点解你会谂到呢个 item 嘅？几得意 喎！唔知啊，100蚊十碟鱼生饭咁样嗰啲咯。唔系，我有曾经有试过做过啲咁样嘅嘢噶。 唔系，你冇嗰种，你冇嗰种。 系我唔系嗰种人啊，系啦、啊，即系正如有第啲主持唔会做到我嗰啲，因为佢都唔系嗰种人，佢唔会 enjoy 嘛，佢自然就去到就会秒，诶、哎，好辛苦咁样。 系啊， 咁我都系一样咯。 系 啊， 啊，所以系有自己真系有性格有性噶。 系，即系好唔知道。你身上唔啱做啲好資本主義嘅嘢咯，唔知點解。 咁我都支持部分嘅資本主義嘅一啲意識形態嘅。 越跟測越貝多芬，越智和越蛋粉，各有擁等內護，始終有人。哪個高級，哪個草根，誰有權來區分？故意去作作扮，形態拘謹。只当跟风不是作笨得很， 喂，我想让你睇出戏，套戏波兰电影节攞咗个大奖翻嚟，戏名叫做《Dear Luck Cafe》，导演系 Sean Lugodier， 佢赢晒王家卫、冯小刚同埋佐治管理。听听影评话，故事发生喺17世纪。农民点样走去大城市开 cafe， 充满解构主义同埋后现代嘅风味，咁有型嘅戏唔睇真系嘥晒啊你！ 我唔知话，好似好闷咁咯。不过喂，阿 Vinny 借咗几只碟俾我，有独家试菜、十蚊菜同埋我啲铁骨，我想今晚一口气煲晒佢，唔瞓觉啦。听讲啊，嗰个男主角真系好靓仔噶，仲有嗰啲歌啊，真系好好听噶咯。不如唔好讲咁多，你买啲外卖上嚟，我哋今晚一路食一路睇，真系好浪漫。 好啦，跟住呢我哋緊聽咗兩首由 Chris 我哋嘅嘉賓揀嘅作品啦、好啦，跟住嚟到第三首 Chris 今日揀嘅呢 係 維多利亞， 係就近期啲啦，就係、是、 JW 嗰首 係啦，呢個應該係上年嘅啫，有冇記錯， 係係 係啦， 因為同期有兩首，有一首係阿 Jam 嘅， 係 啊 Victoria 嘛， 係 係啊， 做之前做咗薛凱琪添，維多利亞的咩秘密咩任務嗰、那個， 哦係係嗰首快歌曬出嚟都係 嗰首就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咧維多利亞上年嗰只我係都有係 即係我覺得呢個同有人共鳴有少少似嘅，聽落都係有旅行感覺嘅。我覺得其實咧我想講係本身有人共鳴咧，除咗呢只我爭持不下，因為我費事兩個歌手，即係一個歌手揀兩隻啦。 冇所謂㗎， 我知冇所謂，但係費事啦，算啦咁樣。咁但係咧，本身我係想揀 佢有嗰種做主持嗰啲，我哋有啲 variety 啊， 係啦，有啲唔同嘅聲音，唔同嘅聲音都要表達到。咁咧另外一個就係草原，係。即係林明康嘅草原，咁又係嗰啲舒服 feel 嚟噶嘛？我聽完全係覺得自己喺草原奔跑緊嘅，有啲鶴喺我頭上面飛過， 跟住有啲百年嘅巨龜喺附近啦。 係啦係啦，然後自己喺度奔跑緊。 動物園入邊俾人睇， 因為佢中意動物啊嘛。 係啦，嗰啲即係我覺得嗰個我有 message 佢話，不如你整多首海洋啦。咁佢冇理我啦，當然。咁但我覺得維多利亞就係嗰個海洋嚟，其實，因為其實佢講個海啦，係啦。咁嗰陣時咧就出咗網，我應該都幾好聽嘅。然後咁啱我就要出一個 trip 係去台灣。潜水嘅，就系环岛潜，潜咗十几日，其实成个 trip 系讲紧廿几日嘅，不过我就 join 唔晒咁多啦，第二日做，咁我 join 头半句咁啊十零日啦，咁真系日日就系出去个海度潜，围住个岛边咁样，系好正，咁咧就唔知点解去到我系嗰啲咧，一去到见到某啲自然环境，我就会突然间唱一首歌出嚟嘅。嗰啲 feel 嚟嘅，咁咧就嗰期就 少数民族， 系啦，冇错，咁咧就唱呢只歌，系即系佢第一句就已经讲海噶啦嘛，落日铺满自己一片海啊嘛，咁咧成日可能嗰啲睇日落啊嚟成，你知台湾有鬼文青噶嘛，佢见咁喺度，哦落日铺满自己一片海，咁啊自己就咁样，咁啊感染到咧，成个 trip 啲人都喺度唱呢只歌，同埋都觉得呢只歌几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嗰只歌即系。又是另外一隻很有畫面的歌，會令到我代入了某一種的這個旅行的模式和情緒，那這個情緒就是跟海有多些關係，我真的很喜歡海的、是的， 如果他說我去到唱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也都沒有的，我以前 還要站在石頭上面 張開雙手 不是，如果我張開雙手那些我有我都有一隻這樣的歌的，小的那些就老土一些，不要老土，遠古一些就是這個一生什麼一生一火花， 系 嗰啲浪咧一激起嘅时候咧，即系你明明喺个崖边，一烧一火花，坐到这风景咁啊，我就觉得好有 feel 啦咁样。跟住咧，另外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喺个海度咧，即系远望远方系有啲云啦，然后啲海雀飞过咧，我就海平面远方开始 in my， 咁我就哦，下面好多海鸟又要同珊瑚相爱咁样，就会谂呢啲嘅。咁然後嗰期就係、 是、真係 好闊啊！佢聽歌聽好多， 唔簡單，因為呢只歌係國語歌嚟咯。 係啊，我因為佢哋盡量叫佢揀廣東嘅， 係啦，唔係開到高音都唔簡單。係啦，咁就揀咗呢個維多利亞，係啦，咁所以同埋佢本身講海港都楞翻落香港，咁都我覺得都有啲意思咁樣，歌詞寫得都幾，我覺得幾好嘅。 係，因為好多中意去旅行嘅人咧，都係有一種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去旅行經驗少啦，我覺得係奢侈嘅。就係佢哋成日話，我其實去旅行咧，我哋都係為咗最後係翻嚟香港呢個地方嘛，咁樣係啦。 我哋嘅旅行係為咗可以喺嗰度識個人，之後唔使翻嚟。 即係嗰啲離開是為了回來嗰啲 friend 啊，係咪？ 係啦，但係你有冇呢？你會唔會都有呢一種感覺？就係可能掛住啊，定諸如此類咁 一時一時咧，有時真係唔想翻嚟嘅。即係如果住，即係去啱嗰啲地方，即係譬如話潛水嗰啲，都唔使我潛一世啊 ，OK 咁樣。咁但係有時即係譬如話拍嘢嗰啲 trip 去得耐，咪有少少掛住。同埋又係中美嗰個 trip， 因為去咗50日，然後去到最後嗰個國家係巴拿馬。巴拿馬有一個位咧，唔知點解激似呢個依家嗰度叫做乜嘢咧？即是銅鑼灣的海旁啊， 是 游艇的堆附近，然後望翻過去中環方向咧，咪成條車路咁樣，跟住都閣樓大廈嘅，有個位好似，咁望到哇香港啊咁樣，咁因為嗰陣時爭一個禮拜就拍完，然後就完，咁我就嗰陣時覺得哎呀有啲即係思鄉啦，有個 moment 係有嘅。 OK， 你有冇思鄉之路喊啊咁樣？ 我有嘗試戳出嚟啊嘛，節目效果咁樣，但係可惜個人未去到咁有呢、這個演藝細胞戳唔到。 真誠啊，真係。係咪？ 有反社會啊？呢個係點啊？呢、這個 係咪呢個真誠？真 我中意佢真係好為個節目着想，因為我都唔同嘅元素。 係啦，但最後亦都會承認翻，真係做唔到，道行未夠。希望之後拍完劇之後會磨練到個演技，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哇、哦，係喎、哦，你嚟緊拍劇喎、哦。 係啊，都幾搞笑嘅，其實即係等緊開始咁樣。 是轻松嘢啊，定系啲有沉重气氛嗰啲咁样噶？真系要喊啊咁诸如此类嗰啲噶？ 其实依家剧本都未出嘅，但系据我所知应该偏轻松嘅。 系 啦，我谂冇理由揾我一嚟要喊苦喊忽啩。 我知啊，就系未见过啊嘛，喺你嘅旅游特辑入边。 大挑战系嘛？系啦，咁啊。 即係要試下咯。據我所知都係做一個即係同我現實係比相似嘅一個角色咁樣嘅。佢都係話啊，新人即係第一次頭幾次做戲咧，就做自己得㗎啦，你唔好即係演太多啦，即係都驚我出事咁樣。 有咁啱 冇錯咁啊，係啊。我個人一驗都幾 over 嘅，因為都幾浮誇嘅， 一成一火花啊嘛， 賣黑回顧 係啦，冇錯。 落日通滿這一片海，船上蕩開了寂寞人的盼來，大概也想什麼都不想，繞過重重障礙。但人随浪去，随川流，我到底可不可爱？想吹那从前的风，想翻看逝去的梦。长时间燃这热闹过，丘变冰冻，追赶那无情的钟，海水却又退，各色不同。开转望时多老练，上帝你好，若今非昔比，一切为何变迁？浪潮宁静了，也许我永远带不起冠冕。想吹那从前的风，想翻看逝去的梦，长时间燃这热闹。 就是你揀了容祖兒的《黃色大門》， 是啦，這個又去回後一點，我見你有一些疑惑，你是 不是我開頭看我就啊，他都因為你是喜歡聽大碟的人才會喜歡聽 side track， 這首不是正式派台的歌， 是啊是啊， 所以他都是一首 side track， 歐遊都是一首 side track， 是啊是啊是啊，其實我想揀多一些 side track 的，不過又即是怕即一嚟又要諗好耐啦， 係啊， 未諗好耐啦。二嚟又即我驚有解釋太多，同埋我都想即聽眾有翻啲共鳴嘅，咁啊五隻都唔知咩嚟咁樣，即全部山歌咁。 O K， 即係好多嘅擔心啊， 係啊係啊，我都好為個節目着想啊，係 多謝你啊，係 啊係啊係啊，希望有同你哋開一齊做節目啦。咁啊，黃色大門咧係嗰陣時我喺美國讀緊書嘅時候，有一個學期就去咗肯亞嗰度三個月，咁因為我讀呢個生態學噶嘛。咁然之後咧就係跟學校去嗰度三個月，就好似有 safari 咁樣睇野生動物，然之後就學嗰度嘅一啲生態嘅嘢咁啦，就叫 hands on 真實咁睇到，咁啊容易啲學，咁啊真係好嘅。咁但係其實嗰個環境係好點講咧，好陌生，第一次去非洲啦。咁我唔係話唔慣嘅，因為同啲同學一齊啊，其實成件事好好玩嘅，係咪先？見到大象長頸鹿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係。 嗰時都有功課嘅，咁就要 stay 喺一個點講咧？因為嗰度冇自己間房係得張牀咁樣嘅啫，咁就要喺 stay 喺個 research centre 嗰度咧，就一班同學喺度做。咁有時嗰啲嘢幾難咧，就可能留到十一二點夜晚咁啊，做完之後就行翻去屋企瞓覺咁樣。咁咧喺嗰個做緊嘅時候咧，嗰陣時就咁啱係呢個黃偉文嗰個演唱會，咪集合每個歌手都唱少少，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就容祖兒游上去唱呢個黃色大門，咁啊又唱到喊啊成咁樣。咁嗰時我一聽咧，突然間我又思鄉啦。 哦， 通常呢啲都係思鄉歌係咪啊？ 係，我記得連續三首都有少少呢種質地。 係啊，同埋都係有畫面嘅歌。我只可因為佢一開頭又係小鹿嚟送枝花，跟住之後即係你成個畫面係可以 picture 到嗰間屋。 佢就幻想只阿拉丁， 但係佢出面有隻長頸鹿嘅喎，應該係 啦係啦係啦，同埋嗰啲海豚又喺隔離遊啊，恐龍啊跑出嚟啊咁樣嘛，即係好有意象嘅。咁我個人都係好有呢啲畫面嗰啲，咁我聽咗就會諗曬嗰啲嘢，啊真係～同埋嗰陣時本身都已經係一個真係覺得會有恐龍跑出嚟嘅地方啦，即係喺呢個 safari 嘅地方，咁覺得好似合，同埋又係即係又好似有啲温暖嘅感覺，可以 relate 翻。因為其實喺美國嗰幾年咧，係間唔時都呢啲情緒，有時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即係因為都要適應呢個外國生活噶嘛。雖然我最後其實好多嘅，即係完全係融入咗，覺得啊 OK， 我可以喺嗰度住都 OK 咁樣。咁但係初頭都間唔時要撳翻啲廣東歌嚟聽嘅。咁呢隻都幾得意，就係因為其實佢初出嚟嗰陣時咧，我係冇乜特別留意呢隻歌。其實係反而係去到嗰期，即係嗰個演唱會先令我聽到，先撳翻嚟聽，我覺得啊都幾有 feel 喎咁樣。咁到依家都會，我好中意呢啲咁樣比較童話式啲、有畫面啲，同埋又牽涉到動物嘅，係咪大自然環境嘅歌嘅？你見我之前講嗰幾隻都係呢啲風格嘅。 我好中意十二隻恐龍去野餐嗰首歌。 嗰隻就問少少啦，即係我未即係嗰個。因为细个冇特别听呢只歌，太跳脱。 但系你嗰次去非洲呢个 trip， 其实我如果你真系中意野生动物嘅话，呢个 trip 真系非常之 memorable。 系啊，又或者可以话系嗰个 trip 令到我中意野生动物多咗咯。因为其实去嗰个 trip 之前，其实我冇谂过原来系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即系有方法可以近距离见到啲我觉得咁 wild 嘅画面咁啊。即係咁，譬如話嗰啲，我覺得好多畫面，即係譬如話睇到隻豹去追啲獵物啊，追嗰啲咁嘅羚羊咁，你覺得係平時睇 documentary 先會見到嘅嘢，咁依家真實見到你覺得啊，呢一刻同個自然世界好近咁樣。咁呢啲係嗰陣時先開始去，同埋都可以話係因為嗰個 trip 先覺得其實我都去到非洲都冇事都見到咯。咁其實更加所謂更撩楞啲嘅地方冇問題啦，咁樣所以先至叫做。即係你話萌芽咗咁樣去第二啲地方。 係，咁你有冇見到係最正，即係好幸見到嘅動物係邊種啊？但係嗰個 trip 真係見得到。 大部分都見到嘅，因為都喺嗰三個月，除咗有一隻係出，因為非洲有 Big Five 噶嘛，即係最即係有五隻。大家都好想睇到嘅動物啦，咁最難見嗰只係豹， Big Five 係咯 ，Big Four 我哋 我依家都驚數唔出添，突然之間 獅子啦， 係啦獅子啦， 老虎唔係幾臭， 可以等你講老虎， 大象，因為接獅子就想講老虎，我好想含糊， 係啦係啦， 大象， 係啦大象，然之後水牛，然之後係犀牛，同埋就係豹。 哦 ，OK， 係啦，咁呢個豹係最難見嘅，因為有兩種啦，一種係 cheetah 就易見啲嘅，亦都佢唔係算體型好大，所以就唔夠落 big five 又冇記錯嘅話，但係就體型大啲嘅，即係 leopard 咧，就係會即係嗰啲咧瞓喺個樹上面，然後就吊條尾落嚟，跟住幾個鐘唔喐嗰啲咧，佢本身已經瞓咗喺個樹入邊，其實你唔會睇到佢噶嘛，咁可能係即係出嚟獵食就閃人咁嗰啲，所以好難見到嘅。咁嗰只我都好似係冇見到， 所以 cheetah 係有斑紋嘅， 兩個都有斑紋嘅 cheetah 係我冇記錯啊，因為好耐之前讀啦 ，cheetah 係好似係。總之有一隻咧係黑圈狀嘅，另外一個係點狀嘅。我冇記錯嘅話 ，cheetah 係圈，豹係點，然後 cheetah 係跑得最快嗰只，leopard 係跑得冇咁快嘅。 OK， 係啦， 所以你就係睇唔到係 leopard， 睇唔到 leopard， 睇到 cheetah， 但睇到 cheetah 喺度捉嗰啲羚羊咯，就係突然間喺車邊有隻跑出嚟追啲羚羊，啲羚羊喺度走咁樣。咁我覺得呢啲畫面都係好正嘅，雖然就唔係好配合黃色大門嗰個意境嘅，黃色大門嘅意境 就係隻小鹿送鮮花就 係啦，即係好優美噶嘛，見到屍體咁樣即就唔係即唔係呢只嘅。 窗紗外，小鹿給我送枝花，梳化上下凡天使共我喝着茶。世间千千万万人未明白我，替这位空想家惊讶。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快线同埋中线咧已经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咁龙尾咧都仲系排到去呈祥道接近盈辉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这边交通是大致畅顺的。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那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西隧窝打老道回沙田的龙尾就在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是车多，龙尾排队城市花园。跑马地那边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南塘道去大坑道都有少少车龙的，龙尾排到去马利曼小学一带对开。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另外呢，南区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开。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过了窝打老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缓慢，近住弥敦道那段塞回到去窝打老道口。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接近上二道。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都是挤塞的，龙尾接近清丽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那段挤塞，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和周身痛，要在适当的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好啦，三点四点二啊， 系继续今日二哥会有嘉宾，有旅游节目主持 Chris 梁贤忠。 好啦，嚟到最后一首歌啦， 哇呢只劲啊呢只。高潮啊！ 佢喺度問我可唔可以揀呢首，我得，你中意揀乜都得。OK， 頭先講曬文青啊，嗰啲好有深度嘅嘢啊，又去大自然、啊。 結局 係 咁啊， 而呢個你作為結局都幾啱。 同埋又顯示咗佢作為一個主持同一個編導咧，即係佢知道，我喺臨尾嘅時候有一個小嘅 高潮。 因為 Chris 最後揀嚟呢首歌，你講下啦。 是宠物小精灵。 哒哒哒哒哒哒哒。 喂，这个真的不是讲笑，这个真是 童年回忆啊。 童年回忆，即是我想讲这只是我会听到喊的歌来的。 蛤 惊讶呢，即是首先这个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我真的很喜欢的。 咁你去拍旅游片段的时候、這個你问我。 播这只就喊了是吗，即是不插白花油就是听这只歌都可以试一试，对都有啱个环境。我咪之前啱啱讲话，即是有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爱尔兰人静，即是有时会听一些歌的。突然間我試過聽兒歌咧，咁就諗咧，之前咧真係好開心，無憂無慮咁，感性嘅吧。咁咧即係就會聽呢只嘅時候，我係覺得最有感覺嘅。 係， 佢係即係都唔使聽，係一響個前奏就即係回憶翻曬嚟咁樣啦。 係一首好 upbeat 嘅 ，Pokemon， 認識你是朋友咁樣，係啦。咁但係好有，因為我細個就。第一套真係著迷嘅嘢就係呢套，都係我諗係唯一一套，因為我到依家都仲係會睇嘅，同埋著迷，因為 同埋佢 keep 住仲有新 keep 住仲有噶嘛，可能大家唔知道，即係有時星期六日嗰啲仲會播嘅，咁我仲係會睇，即係啲配音已經轉曬啊，主題曲我轉到第八代啊咁樣咧，我仲係 聽緊同埋睇緊，都會好 enjoy 嘅。咁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好 treasure 嘅回憶啦。咁然之後，我有其他啲 friend 都係好中意噶，每次講起呢個就覺得哇，拍住咗個掣啊，然之後要勁興奮。咁嗰輪興高嘅時候咧，即係會捉精靈嘅時候咧，真係哇極度沉迷啦，又即係但自己仲係會即係踩單車周圍捉啊嗰啲咁樣。咁後來因為個背囊爆咗，又唔捨得貨金，我就冇咗。但係係咪唔明啊？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白你講咩之後，背囊爆咗，我以為係佢踩住單車自己個背囊爆咗，唔係啊，入邊嗰個遊戲 都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即係我係因為呢一個成個呢個咁樣嘅動畫世界，呢個遊戲世界。我在第二啲場合都講過，佢係直接 inspire 到我之後想讀生態學嘅。因為我覺得佢成個嘢設計得好。因為我之前我大學咧第一篇論文，因為有一個 course 係教你寫論文嘅。我讀嗰個叫做Living with Animals。即係咧就係、是、讀啲關於 animals 嘅，然後寫論文咁樣。然後有一篇係自由選題，任何關於 animals 嘅呢個 essay 都可以寫。我係寫咗呢個寵物小精靈嘅。唔關事咁啦，好似，但原來係因為佢個作者咧，即係初初嗰、那個係啦，個作者啦，佢自細又好中意昆蟲啊，然後收集啊，然後去了解，然後佢大個就畫翻啲出嚟，即係希望即係將呢個信息咁傳開去，咁樣類似咁樣啦。咁我即係首先係關動物事啦，二嚟佢真係 inspire 到我，就係覺得哇呢、這個世界其實佢咪好似 safari 咁啫嘛，去唔同嘅地方睇唔同嘅動物，咁之後當然冇咗捉呢個部分啦，喺真實嗰度就咁，但你又可以即係收服佢，然後見到佢進化，所以我之後又話想去進化到啦，所以成件事係輪話睇嘅，同埋佢個世界係相生相克噶嘛，即係有水系有黑火系，火系有黑翻草系咁樣。咁即係啊，好玄妙呢個世界，有個制衡啊，然後每人都有弱點啊，然後啲招，同埋我係喺嗰度喺呢一個學玩呢個遊戲，學識咗好多英文字嘅，因為佢好多嗰啲精靈嘅英文名咧，都係啲真實嘅英文字度砌出嚟嘅。 我冇成咗，好少研究佢哋英文。 係啦，因為嗰時玩嗰啲卡係英文嘅，係即係譬如噴火龍咁樣啦，咁佢英文係 Charizard 啊嘛，咁 Char 即係燒窿咗個 Char，Azard 即係 Lizard 即係蜥蜴啊嘛。佢就一隻會燒東嘢嘅蜥蜴咁咯， 即係好似去翻拜咯，你嗰啲即係嚇，另外一種生理結構咧就有呢一個自首嘅，去翻拉丁嗰啲語系咁樣。 咁就會學識咗好多呢個大自然嘅呢個動物啦，同埋嗰啲自然元素嘅字咯。係啦，所以係直接影響咗我學習啦，同埋之後嘅取向嘅，即係想讀啲乜嘢嘅。 O K， 咁你有冇去到嗱？因為有啲係某啲地區限定嘅小精靈噶嘛。 係啊。 咁 哇，開心到爆炸嗰陣時， 你咪最容易捉到佢 歐遊嗰陣時咧，係啦，咁就有隻吸盤小丑啦，問題歐洲獨有嘅，你真係皺曬眉喎，你係咪完全唔知我講咩？ 我知你講咩，我冇辦法理解係你嘅興奮咧。 好開心㗎！跟住咧嗰陣時去克羅地亞，特登突然間咧食食下 lunch 咧，同兩個 friend 咁啦，突然間見到附近有，跑佢出去捉，唔好意思咁樣，跟住衝出去捉，跟住之後勁慾緊啦，因為捉唔到嘅話就要翻香港就冇得捉㗎啦嘛，因為係歐洲獨有㗎嘛，跟住捉到之後哇，我開心到咧又出 post 啊，同啲 friend 講啊，又剩啊咁樣，即係都幾興奮嘅。 系， 系啊，我係有特別去追嘅。 係因為我有朋友，譬如如果佢知道可能日本有邊一隻佢好中意，佢真係好迷，係會真係揾㗎。 係啊，咪同埋其他嗰啲一樣咯，企喺條街度一齊喺度捉。 哦，咁咁多隻小精靈入邊，邊隻係你 最中意嗰啲啊？好難揀嘅真係，同埋我喺美國讀書，我又揀咗幾隻咧。我以前儲嗰啲加工仔咧，儲咗百幾二百隻嘅，咁我帶咗百隻。去咗美國陪我去美國讀書咁樣咯，同埋嗰陣時咧瘋狂到咧，即係要講埋呢啲儲咗百幾二百隻啲膠公仔啦，咁每個咪唔同系唔同性嘅，屋企有個位咧將嗰百幾二百隻擺曬出嚟，然後我整咗一個 setting， 我攞嗰啲廁紙筒 cut 咗一半，咁一個半圓筒咯，扮山洞，跟住擺嗰啲蝙蝠落去啊，擺嗰啲石系嘅精靈落去啊，跟住另外咧就有啲揾啲。嗰啲綠色啲蛹子扮草地，就擺啲草系嘅落去啊，跟住有啲藍色嘅晶石就扮水，擺水系嘅落去，咁擺咗個 setting 一個場景出嚟。 OK， 你 feel 到我盡咗、那 個啊， 我盡咗力去 好敬業啊！ 大家都係好敬業嘅主持啦、 啊。哇！ 哎呀，嗰啲好好美氣啊，真係。 即係我係真係好中意嘅呢個世界。我細個係自己自創翻啲精靈出嚟嚟去滿足自己嘅慾望，因為我是獨仔嚟，咁係啊，我自己創作啲新嘢出嚟咯，再自己揾翻啲係啊，自己揾啲招出嚟自己創作。 咁你設計過係邊一隻啊？ 唔係啊，唔係我咁啊，梗係冇出到嚟啦。我發咗啦，設計咗一隻， 即係你自己畫出嚟有咩特色㗎？ 佢係叫咩名啊？定 唔嗰啲就我頭先真係唔記得咗啦。二嚟細個嗰啲冇乜創意嘅啲名，但我盡量嗰陣時畫，我有咧即係望啊嗰只水箭龜啲嗰啲眼係咁畫嘅，我學佢嗰啲畫，所以我而家識畫嗰啲眼。 眼嘅，嗰啲亮晶晶嗰啲眼，嗰啲日本系嗰啲眼咧。跟住之後就創作咗一類嗰啲咁嘅精靈出嚟。然後咧諗，因為我讀仔咧都冇人同我玩咧，我自己喺個腦度呢只打呢只，啾啾啾咁樣。係咪完咗呢個節目之後變咗好似我有病？ 我唔知道公司會揾你做咩節目。 但係即係我覺得好係我童年嘅好大部分咯。 我明嗰種 passion 啊，即係你咁咪講到而家嘅時候仲係有， 仲係咁興奮啊。 如果佢講美少女，我可以有呢個狀態喺度嘅。 哦，四六滿月。 所以今年咧出嗰、那個哦係咩？哦 ，sorry 冇，我好細個嗰陣時。 佢入你一下。oh, sorry 。 所以今年嗰、那個電影出嘅時候係勁開心嘅。 係。 但好即係佢最近咪改咗名嘅呢排，即係改咗仲唔係以前 好可夢啊嘛， 係啦，咁佢都避咗嘅，所以佢就唔用嗰名，佢用英文啊嘛，咁就費事即係太令到人哋覺得反感咯。我相信嚇，因為啲共同回憶唔同咗啊嘛。咁睇佢多啲名係轉咗嘅，所以咧我本身 request 呢只歌嘅時候咧，咁 Eric 有講話佢揾到另外一隻啊嘛啲歌詞係數啲精靈名出嚟啊嘛，就用翻嗰陣時嗰啲名嘅，所以咧你初出冇我咪話唔係呢只嘅，但後來誒唔係都 OK 喎，因為其實佢係即係。echo 翻嗰陣時嗰啲名，咁、其實我有少少想啊，既然你揾到呢只都 OK 啊，即可以數翻嗰啲我覺得嘅真名，即原著名出嚟，咁就會有啲回憶咁樣。 OK， 係啦，不過最後而家變咗係主題曲嗰只都 OK 嘅，聽到喊嘅會， 幫你 Q 曬佢。 我而家講到好似 OK， 應該細心欣賞。 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走在漫长路，朋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加些勇气、智慧、希望作奖门，要用我伎俩信训练那宠物精英。你哋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山庄。I love Pokemon， 甜蜜美食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活在球内尽致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漫长路朋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加些勇气、智慧、期望作奖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I love Pokemon， 甜甜美食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喂，今日要多謝曬 Chris 啦， 唔該 曬，即係同我哋講咗佢好多鮮為人知嘅故事 嘅恐怖一面。 我諗起碼喺佢嘅旅遊節目入邊，你唔會見到佢無啦啦講Pokemon。 會啊，你知唔知啱啱最近嗰個講南美咧，有一個 Safari 咧，我係咁講。因為咧喺度講話要睇電鰻啊嘛，跟住話睇雀，只雀咩紅色，我係咁啊，嗰只就係電系嘅，咁係十萬伏特，嗰只就火系嘅，呢只應該咧得撞擊咁，我講曬啲出嚟㗎，出曬街嘅。 哦，係咩？ 係啊， 因為冇乜嘢好賤啊嘛， 估唔到連呢個都講咗。 阿森传媒啊嘛，我系。喂，咁而家嗱，嚟紧会拍剧啦，咁然之后开始 plan 紧下一个目的地未啊？你自己？ 都有嘅，下一辑再拍咯，就应该系出年嘅，我谂春天到先会再出发嘅，冇咁快。 OK， 咁但系就目的地就到时就自己睇电视就。 诶，系啊，系啦，都系嗰啲啦，系啊， 都 plan 紧嘅，系 啊，好啊，好啊，系冇错啊。 OK， 睇下你会唔会到时又再出到啲新嘅精灵啊，或者谂啲新嘅嘢咁样咯。 系啊，最好啦。 如果两年后佢开始转型做儿童节目主持，你开始明白个原因系边个？ 唔系啊，即系争啲有试过做，我唔系想做儿童节目主持，嗰啲有另外一个风格嘅，我系想创作翻一个自己世界嘅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唔想叫即系呢啲嘢出嚟啊。 系， 我成日想整翻个自己属于即系自己谂嘅 game， 系 呢啲咁嘅唔同嘅。系嘅嘢喺度， 都得啊！即系好似嗰啲而家玩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 系，我都想知你讲咩 ？Board game 啊， 类似啦， 自己 design 一系列嘅 board game。 我知唔知我中学有同另外一个 friend 曾经咁做噶？不过后来啲棋点整咧，咁谂唔到点整，佢放弃咗。但系嗰啲招啊，又系嗰啲人物啊，嗰啲角色都谂晒。 系， 佢中意谂呢啲咁嘅嘢。 差唔多完咯，你咁好唔 好？好啊，好啊 ，OK 啊 ，OK 啊。我唔知几时完喺度讲落去，咪讲到话好啦，今日多谢晒， 好兴奋地仲喺度分享，差唔多完啦，好冇 ？OK。我哋下次再上嚟讲我哋嘅童年回忆，好冇？ 好啊，好啊，多谢晒 Chris 梁建中 ，Thank you。 Thank you。 转台嘅时候，咩节目嚟呢个？ 苏林音乐啊！ 呢首系陈浩文嘅《数数小精灵》。呢首歌之后，我谂接咩好咧？我谂到一个， 我哋一齐继续数数小精灵啊！ 数十二个名出嚟，有 Love Man， 有 哇，有 Frankie， 阿朱 ，Germany，Anson Low，Anson Kong，Elton，Ethan，Ian。Grandal，Stanley 同埋 Tiger， 我哋数到十二粒 Mirror， 新入派嚟讲 Reflections。 怕你碰不痛楚，急怕有哪个会中伤我，怕是错碰佢嫌弃我么？到达一行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正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get ready，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未来五年最新估算公营房屋的总建屋量是100,700个单位，估计未来十年可以达至240,000几个单位，但相比十年长远房屋策略目标的310,000几个单位，仍然有差距。陈凡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公营房屋的供求仍然面对严重失衡的问题，政府在土地用途改划和地区咨询等工作需时，亦都遇上不可预计的因素，但仍然会多管齐下增加土地供应，亦都会探讨将工厂大厦改装公营房屋的可行性，预计有关新措施会在十年期的后五年逐步落实，届时供求失衡的情况应该有改善。房屋处副处长杨光彦说，房委会目前有40张工程合约正在施工，政府将会密切监察工程的进度。在北京，外交部就美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公布反制措施，决定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南基赴港休整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形容这些组织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外交部表示，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于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认为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内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 出年1月1号起，在内地就业、居住和就读的港澳台居民将会拥有社保卡，和内地居民一样参加社会保险和享有合法权益。人社部公布规定，受聘于内地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的港澳台居民，要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由本人和用人单位缴交社会保险费。当局考虑到实际情况，规定港澳台居民若果已经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可以持相关证明，不在内地参加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押一年，中方的立场一贯和明确，美国和加拿大滥用双边人道条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烈敦促加拿大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和关切，以切实举措纠正错误，及早释放孟晚舟，确保他早日平安回国。孟晚舟在华为员工的网络社区发出公开信，表示这一年经历恐惧和痛苦，但学会坚强。他又感谢华为员工的留言，形容任何一个关于他的消息都能够筑起高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4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67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5.5，跌2.9；腾讯控股333元，升1.2；美团点评104.7，升1.5；中国平安89.55，升0.5；融创中国40.8，升2.65；友邦保险78.9，升5毫；石药集团17.84，升2仙；盈富基金26.65，升1.5；小米集团8.93，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68，瑞士法郎1，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9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36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04美元，卖出145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多车啊，龙尾到铜锣湾百德新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而家亦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系九龙出口就比较多车。港岛路面的情况，半山的大坑道近住呢个司徒拔道回旋处嗰度咧，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一带就多车啦，龙尾去到钻石山。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转落去呢一个塘尾道嘅支路呢，现时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南昌街附近。仲有呢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多车㗎。咁龙尾就过咗窝打路道㗎啦。

嚟到下昼嘅4:43。上个星期尾咧，佢就 release 咗呢一首最新嘅 single 啊。平时咧认识佢咧就系一个吹口琴嘅专家，今次就试下自己唱埋，搵嚟有 JNY 同佢一齐合作。佢嘅名字叫做 CY Leo。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嘅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呢叫做 I Won't Let You Go。的而且确系嘅，近年即系近呢半年啦，系少咗一啲比较有节奏啲嘅作品嘅，因为大家都将个留意放咗喺社会时事上面啦。首歌头先就系一首嘅情歌啦，我谂就系近呢半年都系，大家都可能将一啲嘅儿女私情都放低咗，做歌嘅灵感亦都放低咗。因为大家都是将一些专注力放在一些社会大事身上，跟着他们就用他们的节奏揭露一个荒凉的社会。好多唔同嘅呈现嘅方式嘅，而有啲嘅节奏好似头先 Sylvia 嗰首歌咁样，系记录住两个人中间嗰种嘅旖旎嘅。呢一首歌嗰种嘅节奏系记录住社会一种荒凉嘅气氛。至于之后嚟揾到呢一首嘅作品咧， 嗰种嘅节奏系记录住一种嘅愤怒。而家听紧呢一首嚟自香港呢一队嘅乐队，佢哋系 The Hurts， 有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末日快车》。至于跟住落嚟接住呢首嘅作品，喺今个 weekend 都几 viral 嘅。个 music video 亦都记录住香港喺7月同埋8月中间，其中两次香港人唔会记得嘅恐怖列车嘅一啲嘅画面。嚟自方浩文生日派台作品《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金运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妄想。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 嘅部分，今日新收到呢一首嘅派台作品，讲咗个班底先，作曲有林家谦，填词有陈永谦，编曲监制系冯汉明，听落似广东歌啊！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碎知己，